唤醒、疗愈、创造。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德芬。此时此刻，我在这里陪伴你。今天我会和蜂巢的音乐家曼璇一起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。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平衡。一直以来，我们强调身心的平衡，追求心理的健康。然而，这个世界并没有变成一个让人感觉更快乐、更美好的地方。所以，现在最新的趋势是倡导身心灵的平衡，在身心的基础上加了一个灵。这里的灵就是心灵，也就是指我们的内在空间。我们的内在空间是需要我们去培养滋润的，要不然即使身体再健康，有再多的物质来满足我们心理上的需求和享受，我们也会不快乐的。我们要学会时刻观察自己的负面思想和情绪，当内在不再受到外在负面情绪和思想的控制时，我们的内在空间，也就是灵性，就会逐渐扩大。这时我们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喜悦与和平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能够提升灵性空间的乐曲，是由音乐家曼璇创作与演奏的水晶音乐《大地之爱》。这系列音乐由加拿大自然医学医师王佑华博士科学仪器临床的验证，可以帮助净化激活身心，提升细胞活力指数，带领我们与大地连结，享受大地承载万物无私的爱，让我们心中的爱能够源源的不绝。先让我们来听一段音乐，稍后将由音乐家曼璇再带领大家更深入的去感受这首乐曲。 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的音乐主题平衡，曼璇将介绍由曼璇创作及演奏的水晶音乐《大地之爱》。蜂巢音乐多年来，从最开始费尽心思制作的第一指水晶琴开始，便已经为新时代声音开启了一个不断进化的声波世界。为了让大家享受更完整的水晶声波，近十多年再度研发了第二代水晶声波琴，从琴片到琴座，从音色音准到共鸣，无一不精心设计雕琢。除了原本的演奏角色之外，干净透亮的声音具有凝神活化的特性，如同西藏颂钵、水晶音钵一样，成为这时代里最自然的听觉苏活乐器。透过了多面结合，以宇宙风水的元素概念，创作一系列的水晶宇宙能量之音，希望让人们可以从中来体验自己的身体与整个生活环境的共鸣，享受水晶声波共振的疗愈力。科学家曾分析过我们的基因密码，发现它跟音乐很相似。同时研究声音，也许是透过 DNA 基因而产生转化。奥地利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家得主薛定谔也提出，生命的基本问题就是波动频率的问题。生活在这个万物皆震动的波动与共振时代，声音已然成为我们最佳的身心灵疗愈工具。整个宇宙就是波动，较强的波动可以影响较弱的波动。根据科学研究，在所有的宝石矿石类，水晶的磁场最符合人体。天然矿石含藏了宇宙万物的讯息。在物理面，水晶声音的特色是属于高频经纬的振动能量，正好对应到活化激活的振动频率。而我们的身体70%是由水组成的。日本的江本胜博士曾出版过《身体的答案：水之道》这本书，里头畅谈了许多正负讯息对身体水晶体结构的影响，像是和谐的音乐使水晶体呈现出非常美丽平衡的图案，反之破坏性的讯息则使水晶体呈现破碎的状态。所以在创作初期，希望能透过音乐帮助人净化、醒觉、激活。而这首《大地之爱》，希望与大地之母建立连结。创作的脉络来自于平时骑脚踏车与学习太极导引、太极拳之中的体悟。透过这些运动，踏踏实实帮助内在充电与平衡，宛若重生。当中以太极拳排浊纳清的养生观念来进行，让身体感知能从厚重的头部能量好好松落于地，扎根于地。身体往下净化后，再从脚心往上吸纳新鲜地气，重新调和身体气息。当我们的身体充分净化、吸纳、调息后，将感受身体内外气流的和谐与平衡，突破了限制信念，再次充满生机。大地之爱音乐的开头，创造出宇宙磅礴之气于天地间运行，特别传达了大地之母带给地球万物无私支持给予的力量。我们重新与它建立连结，感受母亲仁爱宽厚， 孕育一切与承载所有一切发生的无量之心。透过水晶剔透的琴声，敲醒打开了我们内外空间的清晰能量。之后，音乐每个段落如同气脉运行，组成内聚翻身起来。鼓乐如身体升起坚若磐石的力量，悠扬的小提琴如新鲜气流服贴着身体，帮助能量扬起带动。点状的钢琴声呼应水晶琴声，如片刻闪烁的星光。坦若自在的吉他琴声，急流行气过程中自身气息凝聚得越来越饱满，逐渐穿透的障壁得以充分延展。音乐最后慢慢在收摄回到丹田。到了最后，我们整个感受到宇宙深深的祝福，心中升起无限的喜悦与力量。这里和朋友们分享一个小故事，在录音过程中曾发生了件很有趣的事，却也印证了身体能量所处的正负状态会影响共振的结果。有一天身体不舒服，进了录音室录水晶琴时，结果和录音师发现水晶琴怎么敲声音就是出不来，许多泛音斜波在录音仪器上显示都不见了，因为所有敲奏的声音全被身体吸收了进去，这和送波音疗的疗程很相似，这是当时让我们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。而在整个后制过程中，因为需要反复聆听，发现了水晶琴声独特的净化疗愈力，能松开头部紧绷的能量，转为更加清晰与专注的状态。当生活感觉浑浊时，不妨借着水晶的声音敲醒你的意识，让你可以更充分感觉自己的每个当下。你可以透过单纯聆听来转化内外在的空间能量，释放压力，活络听觉神经，让身体细胞与音乐一起愉快的共舞，同时净化缓和生活环境场中负面的讯息。亲爱的朋友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音乐，当你需要的时候，蜂巢音乐随时伴你身边。最后一样深深的祝福你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